春去春又回，我走过的孤独很黑，难忘那一刻，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好想你的时候呢，也许是真正的想念，也许呢，只是内心空虚寂寞的某一种解脱，某一种释放。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当时还是小女生2008年卓亚军带来的歌坛的第一支单曲，叫做 Lolita。 Lolita 是电影《一只梨花压海棠》当中那个小女孩，那个女主角的名字。这首歌呢，由王铮作词，小柯作曲，把女生小女孩内心的纯净以及对爱情的忧伤甚至绝望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情感是从钢琴的前奏《致爱丽丝》开始的。这是来自卓亚军的 Lolita。 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这张专辑出版之前呢，王力宏参与了李安的电影色戒的演出，正是李安不断创新不断颠覆自己的感觉，让王力宏有了创作这首歌曲的冲动。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信奉行，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如果相逢把话藏心底，没有人比我更懂。伞下不再有你，我还是我，哦，你还是你，只是多了一个冬季。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5年孟庭苇重新演绎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呢，最早是1992年出版的，是来自孟庭苇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的标题歌曲。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玮柏2003年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也是标题曲，叫做《我的麦克风》。这首歌呢，继续了他的嘻哈风格，而作词方面呢，是来自他的好朋友唐志忠以及著名的填词人林夕和潘玮柏联合完成的。 做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我不是来的工，我在卖我的梦。普通话你叫我不懂。Yeah， 只给我五分钟，说不定一个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Oh, yeah, yeah， 我很有用，我很有用，就等着我来使用。现在的利用，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有用。Oh, yeah， 给我，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痛不痛？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看遍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唱活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Oh oh yeah yeah， 不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上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听完谢谢你，想要鲜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

这是来自王菲的《誓言》，这首歌的作词是王菲自己，而作曲是窦唯和王菲。誓言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看看窦唯和王菲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了。继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郑中基歌坛的第一支单曲，这首歌呢找来了和他声线非常相似的大哥张学友来合作，左右为难。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人为他想吧。爱虽然你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在最美的一刹那掉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